港电台主办宝良国情献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Janis Man， 欢迎大家来到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大家好 ，Hello！ 我哋今年嘅口号系爱爱音乐， 我哋希望藉住今晚嘅音乐会咧，向大家咧就系宣扬一个信息，希望大家以音乐啊，系向身边嘅人表达你嘅爱心、你嘅爱意同埋你嘅关怀。 所以除了爱音乐之外，我们还希望透过音乐去爱香港。 今年香港电台就鼓励各位乐迷捐助给宝良局，而凡是曾经捐款的朋友都可以获赠我们今晚音乐会的入场券。所以在场的每一位，你们都是善长人翁，多谢晒！ 给多些热烈的掌声你们自己好不好？嗱，或者咧，有人會覺得咧，香港人近呢幾年咧係缺乏咗啲溝通啦，缺乏咗一啲愛噶。咁但係咧，望一望我哋台上面咁多位嘅歌手，佢哋全部都係不分門户、不分輩份，一齊支持我哋香港嘅流行樂壇，團結一致，這個都係愛嘅表現嚟噶。 所以今晚將會係一個充滿愛同埋音樂嘅晚上。 既然大家咧今晚咁相親相愛啦，事不宜遲啦，我哋一齊見證咧第一個大獎嘅頒發，就係優秀流行歌手大獎。我哋請今日嘅主禮嘉賓，廣播處長黃華琪先生，寶良局何志豪主席、梁安琪總理，有請。欢迎大家，欢迎咁多位。 首先有请何志豪先生为我哋颁奖，得奖歌手分别是 Jam， 请阿 Jam 行前接受，恭喜晒！ 接住嘅系蔚蓝。林峰。还有蔡卓妍， 多谢晒何志豪先生嘅。跟住落嚟，我哋有请梁安琪女士为我哋颁奖俾得奖歌手。首先有 Mr.， 跟住有黄婉之。还有谢安琪， 唔该晒梁安琪女士嘅，我哋依家又请黄华琪先生为我哋颁出俾得奖歌手，首先请古巨基，容祖儿，杨千嬅，陈奕迅，唔该晒黄华琪先生。 不如喺呢个时候咧，影翻一幅大合照啦，将呢个难得嘅一刻咧影低落嚟，同埋希望全国红馆嘅朋友俾啲掌声，优秀流行歌手大奖嘅得主，佢哋绝对系香港乐坛嘅精英。 多谢三位主礼嘉宾，请到台下就座。亦都再一次恭喜晒每一位得奖歌手，先拔头筹。 爱音乐嘅唔单止咧就系台上面咁多位嘅歌手啦，我谂现场咧咁多位嘅乐迷都系非常之爱音乐嘅，事不宜迟啦，要挑第一首十大中文金曲啦噃。 先请出我哋嘅颁奖嘉宾，佢就系上年传媒大奖嘅得奖者，有请郑安琪。 好 ，Hello， 心情好紧张啊！ 我颁奖啫，我唔系好紧张。 同埋快帮我揭晓第一首十大中文金曲。 俾你讲完先系紧张。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第一首金曲，作曲 Christopher Chak， 作词林夕，主唱容祖儿，守神记。 恭喜晒 Joey！ 哇，今日 Joey 以一个希腊女神嘅形象咧，就系出现啦吓，先拔头筹攞到第一首十大中文金曲， 多谢晒。 好，喺上年传媒大奖嘅得主郑安琪手上攞到呢一个奖。 Thank you, K。Hello， 大家好。今日要非常多谢 K 颁呢个奖俾我，同埋多谢港台，多谢喜欢《守神记》呢一首歌嘅所有朋友，多谢林夕，同埋多谢 Christopher Chak， 多谢我唱片公司。Thank you。 好 ，Joey， 咁你准备一下咯，俾掌声，容祖儿。好，同时咧，唔该晒郑安琪帮我哋颁奖嘅第一首十大中文金曲，作曲 Christopher Chak， 作词林夕，主唱容祖儿，《守神记》。 初肤浅得你恩宠似星仙，天有眼。当真糊涂，未曾发觉我该苦含南极快没有冰霜。当初专心等你烛光晚餐，从没有认识蜡烛怎样消散。世间火柴何用困在五指山、而神识失灵才知天大地大转得快，命运的生涯无非拖手逛街，怪得谁要敬拜你便没视力尽管世态，聊谁是你标注我日有自己 Joey 容祖儿啊，先拔头筹咧就系攞到第一首十大中文金曲啦。不如你咧首先咧即系吓坐下先啦吓。OK， 坐翻喺呢个高地，我俾掌声 Joey 好嘛？嗱，咁样咧，今年乐坛咧有一个特别嘅现象咧，就系咧 band 生回归啊，有好多咧好精彩嘅乐队咧，其实都咧喺呢一个乐坛当中咧就系、是、出现咗啊。其中喺我身边嘅就系 Mr， 嗨，俾啲掌声先。喂，其实觉得今年咧能够 band 生回归咧，有啲咩特别嘅原因咧？不如喺我身边嘅 MJ 讲先啦。 我想是因为近年来互联网多了，很多人留意到 Band 山这件事，还有多了很多乐队的演出，很多乐队的演唱会。 好，那另外呢就是 Ronnie 啦，你又讲下。 我觉得是现在的人缺少了一件事，就是缺少了 Rock and Roll， 他们发觉要找回这件事。 那么下 Dash 呢？ 我觉得香港很多乐队一起努力才有这个成果。 好，那么一下你有没有机会拿奖了，去广告。翻嚟我哋十大中文金曲嘅现场啦 ，Eric， 系， 我心情真系好兴奋，都系好紧张啊！我唔同现场咧，所有乐迷都系一样啊！咁我哋即刻颁发第二首十大中文金曲啦噃！ 好，要颁奖，梗系要请我哋嘅颁奖嘉宾出嚟啦！我哋有请杨千嬅， 精彩。喂，千嬅，你好啊！喂，今年你以呢一个咧，即系丁太嘅身份咧，出席各大颁奖典礼，心情系点咧吓？ 都好开心噶， 系嘛？ 系啊。 吓，咁啊，最开心嚟紧咧，农历新年要派利是喎。我冇反应先，预备好未先？ 好 ，OK 嘅 ，OK 嘅 ，OK 嘅， 系啊， 系咪啊？因为咧， 做乜嘢你想？ 今晚我希望咧，率先咧，俾一啲咧新年嘅气氛俾大家。咁啊，派利是咧就系最啱嘅啦。其实揾阿丁太派利是都唔错喎，系咪啊？ 系啊。 想唔想要啊？ 嗱，既然大家现场观众咧咁多人都想要啦，我手头上咧就有三封嘅大利是。 哇！ 咁啊，不如揾阿千嬅你就系彩排一下啦。喺啊农历新年嚟到之前咧，就去到台下嗰度揀三位嘅幸运儿，将呢三封嘅大利是送俾佢哋好嘛？ 好啊！ 阿李志刚会带你落台一齐派嘅。 先派利是先。哇！有啲中国音乐，慢慢行，慢慢行。好嗱，我哋要咧每一位咧想攞利是嘅朋友咧，要讲啲。啊，恭贺嘅说话，嗱、啊、呢一位咧，倩女咧真系好靓啊吓，咁、啊、样咧，不如我请呢一位先啦，系啦，喺有啲咩嘅恭贺嘅说话，恭贺阿千嬅。 其实咪正，我系所有在场嘅香港嘅朋友啊，观众都系嘅， 恭喜发财啦，青春常驻啦， 大家有冇？ 早生贵子啦， 顺利啦， 顺利， 好，多谢你，身体健康， 多谢，多谢。多謝 跟住有邊位？ 跟住有邊位啊？不如揮下手先得㗎，有邊？ 你不如你 哦，呢、這個呢、啊、位咧，不如好唔好啊？ 係 好，有啲咩恭賀嘅説話咧？ 你好，你好 ，Hello， 你好。身體健康啦，萬事勝意，龍馬精神。 多謝，希望所有朋友都身體健康啊，最緊要。 我想幫你派啲，突然間搶起利是咁樣。最後一封，你有邊位想要啊？嚇、咦，我後面好多，咦，但係我依度見到有一位靚仔喎，係嘛？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好，你有啲咩恭賀嘅説話？ 大家心想事成啦，年年都十大金曲。 多謝多謝， 年年都有十大金曲，好啊。誒咁啊，喂，利是啊派完啦， 啊、 但係千嬅。其实呢唔单止咁㗎，因为呢三封利是当中呢，其中呢就係、是、包含咗呢第二首十大中文金曲嘅结果㗎。 咁点算啊？ 咁点算呢？咦、不过呢我知道呢喺我身边呢一位呢就係、是、保良局副主席呢就係、是、郑锦宗博士，不如由你帮我哋揭晓啦，好唔好啊？ 好。好啊好啊。我唔知道有冇捞乱到喎。 啊係。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第二首金曲作曲柳仲怡，作词林若玲，主唱陈奕迅，七百年后， 恭喜晒 Eason， 第二首嘅十大中文金曲诞生咗啦！我哋嚟到呢一边啊，我哋有请阿千嬅将呢个奖座交到 Eason 嘅手上。 多谢你，杨小姐。 杨小姐，啊，拥抱啊要。 Eason 讲一讲个得奖感受啦。 首先多谢作曲啦，编曲啦，同埋作曲柳仲贤啦，作词嘅林若玲啦，同埋编曲嘅 CY Kong， 监制 Jim Lau、大飞、CY Kong 同埋我自己，咁好多谢 HQM 呢个我嘅同我一齐走 two 嘅呢个呢只大碟嘅监制啦，同埋多谢我唱片公司新艺宝，多谢所有喜欢呢只歌嘅朋友，多谢香港电台，多谢晒。 OK， 咁啊，請 Eason 你去準備一下啦。OK， 你都同時咧，唔該曬咧，就 係 阿丁太啊，阿千嬅咧，就係幫我哋咧又派利是啦，同埋咧就係宣布第二首十大中文金曲啊。同時都唔該曬咧，就係鄭錦宗博士嘅。 係啦，咁我諗現場有好多朋友咧都跟住係識得唱呢一首七百年後嘅，識唱嘅，一陣間跟住唱同埋打拍子。第二首十大中文金曲作曲柳仲贤，填词林若玲。呢、這个时候，我哋将我哋嘅舞台交俾陈奕迅演绎第二首十大中文金曲《七百年后》。 Thank you.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垃圾缸。多得你原谅我肮脏，送你破客家，原价发出歌声依稀。送你破灯塔，便宜地照亮你天地。一双卡式架，一直玩乐仍能回味，那套旧文艺戏。生生不息的凄美爱情，如月物质跨过世纪。文明能压碎，情怀不衰，无论富干山水。旧时年月投入垃圾里，你我一起同居，仍然能送你儿时玩具。老地方抱着一起安睡，七八年潮流里瞬息过去。仍然有你的忠心爱侣， Thank you。 再一次恭喜 Eason 得到第二首嘅十大中文金曲嘅。嗱喺我身边咧就系 Janice Man，Hello。 Hey。 系啦，今年就系我哋系第一次担当我哋金曲事啦，俾啲掌声佢好唔好 啊？多谢。好。 呢、這个时候不如问一问 Janice Man 啦。嗱，其实我同你，你觉得有咩共通之处呢？ 有啲咩共通之处？ 系啊， 我哋两个都系八十后咯。 你讲得冇错。嗱，不如呢个时候我哋请两位颁奖嘉宾出嚟咧，佢哋都系同样嚟自八十后噶嘛。 我哋不如请阿 Sa 同埋轩仔。 哇哦！阿 Sa 你呢套衫真系靓到不得了啊！俾你听 ，shocking pink。系啦，喺我哋身边都系两位八十后嘅颁奖嘉宾啊，轩仔同埋阿 Sa 嘅。嗱，咁有好多人都有讲啦，八十后有一个嘅特点嘅，就系遇到一啲系唔公平、唔啱嘅事情咧，一定要企出嚟系反嘅。咁不如问一问你哋两位啦，问一问阿 Sa 先好嘛？有啲咩唔合理嘅事情，你系觉得需要反嘅呢？ 我想反呢个非法下载啦，系啊，因为呢样嘢系对于我哋每一个歌手都系好惨嘅。我哋咁辛苦去制作咗一张专辑出嚟，但系就俾一啲人去非法下载咗我哋成隻碟，咁我哋就损失好惨重咁样咯。 OK， 有冇啲咩好嘅方法呢？因为好多人都会讲，诶，唔好 download 啊，唔好下载啊，咁样有咩好嘅方法提议啊？ 咁梗係支持我哋嘅正品嘅專輯啦， 係儲錢啦，就係係啊。咁我問一問你軒仔啦，有啲咩唔合理嘅事情係你覺得需要反嘅咧？ 我諗都應該，因為自己係呢個行業啊，所以咧，我覺得都應該係關於知識產權嘅。咁啊反盜版啦，咁啊盜版包括除咗音像製品之外咧，我覺得好多個刊物啦，或者所有關於呢個知識產權嘅產品咧，我哋都要應該去保護佢嘅。 咁知識產權嘅產品又梗係除咗係 CD 之外，仲有好多啦，例如係你哋演唱會啲 DVD 啊，等等等等，全部都唔好下載啦。 劇集啊、電影啊咁樣。 OK， 咁呢個時候咧，我諗現場咁多位朋友，你哋會支持佢哋兩個唔好非法下載，同埋係支持我哋呢個知識產權嘅嘛？俾啲掌聲好嘛？ 好。OK， 咁我哋就睇下以下呢位歌手係咪八十後啦？麻煩軒仔幫你揭曉第三首十大中文金曲，唔該軒仔。 第三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第三首金曲，作曲陈光荣，填词林夕，主唱陈柏宇，你们我们。 哇！听到你歌手席上面嗰啲嘅男歌手反应好大啊！ 恭喜晒， 恭喜晒 Jason， 请阿 Sa 帮我哋颁奖啊！ 系啦，如果你要揽阿 Sa， 你要小心啲啊，因为佢呢个会。吉親你份面啦！好啦 ，Jason， 講一講你嘅得獎感受先。 好想多謝港台啦，第一樣嘢。多謝作曲、監製、編曲陳光榮，林夕填詞。多謝我公司 Sony Music， 多謝我老闆 就有机会我唱歌。咁多谢 Stanley 啦、Jerry 阿婶啦、阿卡啦、Alex 阿 Keith 啊，同埋屋企人 fans 好紧要，仲有同埋我所有嘅朋友啊，因为我好中意佢哋。 嗯 ，OK， 呢个时候我哋俾啲掌声，有请阿陈柏宇咧，即将为我哋献唱第三首嘅十大中文金曲，作曲陈光荣，填词林夕，主唱陈柏宇，歌曲嘅名字叫做《你们我们》。 Thank you。 一杯畅滋味，分享到饱肚滋味。有任何难题，却不提起。这若是浪漫，我怎么觉得就快分离？你哭过，但眼影显得更艳美。我是谁情人？你始终也是你。笑整或固望，笑比哭更可悲。若要怎开心就着你，尽管紧紧抱得紧你，两臂却分得开我共你。无言的亲亲亲，惨杂不散，仍宁愿亲。